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了又开。 OK， 北京时间的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我是貂蝉。这首歌啊，来自周传雄的《花香》。嗯，有没有想到那一部电视剧呢？薰衣草是吧？今天啊，小二推了一篇文章说，没有两道拿手的凉菜，这个夏天怎么活？说啊，今天有多热？进门的都是熟客，见到的都是熟人。嗯，天气太热了，而且说啊，说这夏天没有两道拿手的凉菜，这个夏天怎么活？说到凉菜啊，最简单的不过就是拍黄瓜、果仁菠菜、这个大班菜呀、蔬菜沙拉呀等等等等的，包括一些比较复杂的，像醉虾、蒜泥白肉等等哈。那么今天啊，小儿推这篇文章，季春华又留言了，他说， 凉皮儿凉面算不算？又是菜又是面，嗯，算。夏天呀，天气很热，也不愿意下班回家去做一些大鱼大肉的来吃。呀，天气本来就很热，再吃一些热量比较高的，难免会有一些不舒服哈。吃几个凉菜，然后吃一碗这个过水面，嗯，再好不过了哈。然后王雪她说，必须要有花生毛豆。不说了，晚上羊肉串喝酒来一打，走起走起。看来你是喜欢喝酒还是喜欢吃串呢，还是喜欢吃这个花生和毛豆呢？然后这个小乖羊啊说，我夏天最喜欢吃的凉菜是蒜泥豇豆，嗯，这个豇豆就是豆角的意思。其实别的也爱吃，但是太复杂的我不会弄。今天啊，大热天的，我更讨厌摘这个，摘豆角更麻烦。今晚呢就拍黄瓜啦。而且啊，说今天是头伏，大家要记得吃饺子。嗯，我刚才特意买了韭菜回来，天再热这个传统不能丢。嗯，也谢谢你啊，提醒了貂蝉，今天是头伏，大家要记得吃饺子。那说到饺子啊，中国这个传统又来了，什么节都得吃饺子，春节吃饺子，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这个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入伏天也要吃饺子。好，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你夏天喜欢吃什么凉菜的话，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来把这一首歌听完啊，来自周传雄的花香。 都不能遗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风吹起花的香味，就像你的爱。见到你的那一刻，原来我也有过这样的悸动，只是在习惯自我保护后忘了。想聊的故事太长了，反而就都沉默地笑着，金色阳光洒在你双手上头，看起来好暖，让我想紧紧握着。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 OK， 北京时间的17:25，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这首歌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这个天呀、啊、有风吗？能感觉到风的凉快吗？今天第一天入伏啊，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可以说七月份是一个比较难熬的这一个月啊，天气有一点热。今天是入伏的第一天，提醒大家晚上要记得吃饺子啊。今天貂蝉介绍的这一家店呢，就不介绍一些吃大鱼大肉的店了。那么这些店呢，可以是一些比较很特别，然后很小清新的一些店啊，有喝咖啡的，有吃甜点的，等等等等一些店哈。其实说到在海淀的话，你一定知道五道口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但是海淀的美食不只有五道口。今天要说的是呢，吃货天堂的新地标叫食宝街。食呢就是食品的食，宝是宝贝的宝，街就是街道的街，食宝街。这个小街上面足足有100多家超人气的小店啊、哦、每一家店都特别的火，而且人均消费真的是不贵，大概在30多块钱左右就能完全的吃饱。好，介绍这一家店呢，说这些店啊都是颜值的担当啊，就是装修风格都特别的好。这家店呢叫阿狸咖啡馆，阿狸就是那个卡通的那个阿狸小狐狸哈。阿狸控一定要来这家店来打卡，说超级可爱，少女心爆棚，而且是国内首家阿狸咖啡旗舰店啊。这个保时捷的这一家店是国内首家阿狸咖啡店的旗舰店。他们家有很多这个很有特色的咖啡，像有这个桃子咖啡、柠檬咖啡等等等等的。说上面还会有这些图，这些比如说桃子啊、柠檬啊、苹果的图案，而且店内还有很多蛋糕和冰淇淋，还有很多周边的好吃的都是不能错过的，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阿狸的摆设哈，少女心爆棚。喜欢的话呢，可以有时间的话去逛一逛哈。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甜心兔子，这个甜心兔子大家听可能是吃一些吃糕点的呀，是兔子形状的。甜心兔子卖的是甜心的稠鱼烧，口味特别丰富，有奶香红豆抹茶、香草牛奶、肉松、柠檬奶油、巧克力等等等等的很多很多种口味啊。值得推荐的他们家的是这个抹茶的和红豆的，刚出炉的，热乎乎的，带着鸡蛋的香味儿，而且它很松软，而且夹着满满的馅儿料，一口咬下去简直是幸福啊，太好吃了。如果喜欢吃甜点的朋友可以去尝一尝啊，而且还有特别可爱的猫咪的形状啊，兔子的形状啊，而且真的不贵，而且还很便宜。 不能说出的故事， 继续的这家店呢，我看到了之后啊，我就这个名字啊，我读了半天，它叫朱慧飞。这个朱呢是珍珠的珠，这个慧呢是云慧的慧，飞是咖啡的飞，云朱慧飞。一家特别可爱的奶茶店啊，名字的谐音呢就是朱慧飞。青蛙撞奶式的招牌，里面的珍珠都是焦糖口味的，喝牛奶一起真的是特别搭，且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喝。听说啊，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现做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店哦。光珍珠就有4种口味，有哈密瓜的、草莓的、黑糖的、双色芋头的，都是一些很特别而且很有特色的小店。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你有去过一些很值得推荐的很有特色的小店的话，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还听到这一首歌，范晓萱的《深呼吸》。 梦不醒最美，你在我心里轻轻的飞，就让爱是一场不悔的沉醉，就让我永远都学不会离别。 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直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今天为我加油，舍不得挥挥手。 仙涛客栈，我是貂蝉。这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突然放到这一首歌啊，貂蝉心里就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都说啊，有男女朋友的诗人很幸福啊，冬天的时候可以相互抱着取暖，那这个大热天的抱在一起会不会很热呀？开玩笑，来给单身朋友们那个找了一个借口啊。刚才这事儿不赖我，这个朋友留言说自制凉粉儿，你还挺厉害的哈，还会自制凉粉儿呢。怎么做呢？方不方便告诉貂蝉来教一下？貂蝉教一下这些不会做凉粉的朋友们呢？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刚才的那个在宝石街的这些店哈。这家店呢叫 Hey Bigger， 是吃汉堡的地方。说中间夹了一块菠萝的汉堡，真是第一次见到。貂蝉也是第一次听说。吃的汉堡呢，不过就是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包括汉堡王那些很普通的汉堡。那么他们家这个汉堡呢，中间夹了一块菠萝，夹了一块水果，说烤过的菠萝签啊，香味多汁，和牛肉饼搭在一起啊，特别好吃，超级棒。说他们家这个薯条也是超有人气的，撒了秘制的调料，而且呢就算凉了吃还是脆脆的。我们吃过麦当劳啊、肯德基的一些薯条，他们凉了之后呢就会变软，不那么脆了。而他们家这个薯条啊是撒了秘制的调料，就算凉了吃也是脆的。这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还有呢，最赞的是这家的超级手枪腿儿超大一个，外皮特别的酥脆，整个呢都是特别的入味，而且呢肉汁也很丰富。这么大一个汉堡啊，有这个两边的面包，有中间的牛肉，还有一块菠萝，我觉得这个汉堡大概也就十几块钱，再加上一个鸡腿的话大概也就30多块钱吧，真的吃得饱饱的，都吃不完。来继续说，这家店呢叫和府捞面，吃面条的，从南方开到北方，人气呢一直都很高，面的汤头和配料呢都很实在，而且吃不饱的话呢还可以无限续，简直太好了。吃面条还可以去续吗？貂蝉只听说过这个喝饮料的可以无限续杯啊，那这个吃面也可以去续碗吗？而且说他们家呢是自助取餐的形式，很方便，琳琅满目的各种小吃，而且价位呢也不贵，很便宜。酸汤面是非常开胃的，也是这个店里最好吃的，面上的肥牛料也很充足，而且这家店的冰心蛋非常的好吃，糖心也很喜欢。这家店呢种类很多，但是价位也不贵，30块钱也可以吃得饱饱的。那么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速度牛排，我觉得它这个宝石街的这个所有的 这些店铺啊名字还都蛮特别的，像刚才那个朱慧飞说啊，一进这个速度牛排这一家店就可以看到牛排们排排的坐着等你被挑选。牛排都是从澳洲原封进口的，国外的进口的。说有很多等级啊可以供你选择，至 M9 啊至 M2 的很多等级等着你去选择。牛排做好后呢，店里还会附送一份蒜香黄油吐司和黑芝麻沙拉，特别好吃。之前呢很多本人都去吃过啊，点了一块这个 M6 的五分熟的口感就特别的好吃，再配上这个黑椒汁，绝了。那么这一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去过这些比较特别啊或者有很多像很有特色的小店的话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刚才的这一位突然看到啊，这个奔跑的蜗牛说，貂蝉你个坏人，本来一点点饿，现在饿得不行了。你是开车在路上吗？还是堵车在路上啊？没有关系啊，已经下班了，回家就有好吃的了啊。貂蝉不是坏人，貂蝉是好人，来告诉你这么多好吃的。 OK， 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好听。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开始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 OK， 一首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欢迎回来，闲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啊，说到了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叫这个这事儿不赖我，说到了自制凉粉儿。貂蝉也问他说：“这个凉粉怎么做呀？”哎，他真给我发来了，说白薯淀粉加水在火上熬开，然后等它这个熬开之后啊，晾凉。切成细条，腌韭菜，加上凉矿泉水、酱油、醋、香油，盐少许，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去加糖和芝麻酱。好了，貂蝉，谢谢你啊，貂蝉。哎，说不懂知识的叫文盲，那不会做饭的可不可以叫饭盲啊？虽然说很多人会吃啊，像貂蝉也一样，但是真不会做饭啊。从此呢，给这些不会做饭的朋友加了一个新的代号，叫饭盲。OK， 开个玩笑啊，我们继续来说刚才的那个石宝街的一些美食。这家店呢叫许小树，许呢是许愿的许，小树呢就是小树苗的小树。听到这一家店，你会觉得这家店是吃什么的呢？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许小树三个字啊，以为是卖一些小植物的呀，像一些多肉植物啊等等的。可是呢，它是一家吃麻辣烫的店。想不到吧，这么小清新的名字哈。说最小清新的麻辣烫没有之一了，看门口简直像是一个咖啡厅，一个喝下午茶的地方。进店的就是日式的风格，品质呢也是超赞的，蔬菜都是每天新鲜配送过来的，而且跟海底捞是一个供应商的。特色呢是干拌麻辣烫，分为甜咸和咸辣口的，每分菜呢都是单锅煮，而且都是很卫生的。说他们家这个小烧饼也是特别有特色的。OK， 这家店呢叫功夫大盘鸡。大盘鸡很多人都喜欢吃哈。提到大盘鸡呢，貂蝉就要流口水了，包括很多喜欢吃清真的朋友啊，提到大盘鸡有没有很想吃啊？川味的大盘鸡简直是不能更好吃了，特别的好吃。这香辣的汤汁里面有炖的糯糯的土豆，有大块的香菇，还有鲜嫩的鸡块，还可以自己去选择加各种的，包括玉米呀、青笋啊等等一些青菜的配菜。宽面呢已经吸满了汤汁的味道，而且分量十足，一小份呢就够两个小姑娘去吃的话，够两个小姑娘去吃的。说这家店的冰镇苦瓜也很有意思，白糖腌制过的特别清爽。夏天嘛，去吃一些这个冰镇苦瓜来降降火气也是不错的。说这个石宝街还有很多像小一家日料，还有桃园眷村等等等等一些很特别很小清新的名字，而且他们这些店呢都是很好吃，而且价位也不贵啊。这是开在海淀区的石宝街，有机会的话呢，貂蝉一定要去尝一尝啊，去玩一玩，去品尝一下每一家店。那么这一时间啊，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的话呢，可以在周末带上你的宝宝们，带上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起去这一家街去尝一尝每一家店是不是都有那么的好吃。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啦。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仙偷客栈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快乐当有你的温热，